我哋都未講之前咧，都介紹一下啦。就我最近都睇咗個詹姆士邦嗰個 trailer， 係 嚇，咁又即係睇詹姆士邦嘅 trailer 都一種樂趣嚟嘅 嚇， 即係睇下佢可唔可以同舊時嗰啲場面比較一下嘛嚇。咁、我可以講嘅都唔令人失望嘅 嚇。 咁、但係呢套戲咧就《No Time to Die》個戲名咧就 《No Time to Roso》嚟嘅， 真係有少少大鑊嚇。 咁咧就都係應該呢一任嘅鐵金剛嘅最後一部， 最後一部嚟㗎啦。咁下一個鐵金剛咧就人選定咗未啊？ 好似有提過係 Tom Hardy。 Tom Hardy 啊？喂，好似弱嗰啲喎。 奇嘅，不過同呢一任嘅鐵金剛都一樣啊！初初大家都覺得佢未必會啱，咁但係咧就一睇，跌咗眼鏡喎，原來 係嘛？ 佢出到嚟係唔曳嘅喎，咁樣。 我始終都覺得就 冇新開立嚟啊！ 點都係新開立嚟。但係後來嘅觀眾又好難講，因為佢睇第一個版本就唔係一定唔係新開立嚟啦，可能係而家呢個啦。 係啊，而家嗰個咧或者。你話即係，我係佢嗰啲好老觀眾嚟噶，咩老觀眾啊，咩鼻啊，咩咩咩， 係 咁啊笑死啦，羅針魔啊，你都唔知咧。 好，算數啦，唔講呢啲。咁啊，你睇咗咩戲？ 我最近有一個都幾值得推薦嘅，就係一部比利時嘅卡通，叫《黑森林蛋糕狂想曲》啊。咁佢咧就呢個電影節咧，佢裡面咧 咩電影節嚟先？ 呢個就叫做動畫藝術祭2020嘅，咁啊嗰部咧咁就喺柏林影展嗰度咧，佢都攞到個大獎啦。咁樣就係講比利時用嗰啲叫 stop motion 啊，單格動畫裡面嗰度咧就係拍咗一個叫黑暗嘅非洲童話，就講比利時嘅嗰、那個皇帝咧，就當時就用霸權去佔領剛果啊咩嗰度。 哦，嗰、那個係一個好慘痛嘅帝國主義歷史嚟嘅啦。 係 帝國歷史咧好多個啦，譬如有英國咧，有法國啦，有德國啦，有比利時啦。但係最殘酷嘅咧就出現過兩次。係就係一次咧就係比利時去統治剛果嘅。咁有幅相我睇過，就係嗰個奴隸男人嚟嘅，佢咧就想逃走或者想做咩啦？咁就唔係搞佢。就將佢個女嗰啲手腳斬曬喺佢面前，咁呢張相我自己睇過嘅。咁另外德國啦，德國就喺非洲度就進行過大屠殺嘅。咁但係德國因為佢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所以大家而家就唔好記得嗰段歷史，因為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佢冇曬殖民地喎。咁唔係佢想冇，而係佢打輸咗之後，人哋佢啲殖民地俾人攞 Q 曬。好啦，咁呢個動畫咧，你覺得佢最吸引嘅地方喺邊度咧？ 佢最係好期待，我從來未睇過一部動畫咁黑色嘅，因為佢第一咧，佢拍你大家睇嗰時候就覺得好得意，個表面嗰度咧，你睇到用毛公仔嚟去做嘅 stop motion， 同埋佢嗰個好細緻嘅，即係呈現嗰個時期嘅嗰種世界咧，用動畫呈現咧，佢啲光影嗰個做得好好，但係個故仔咧，你一睇落去嗰時候咧。個古仔咧，裏面咧嗰種叫做係將比利時嗰時嘅呢種咁嘅霸權咧，佢用一種咧好黑色嘅幽默同埋有動畫感嘅嗰個方法拍出嚟咧，你會覺得嗰個感覺咧完全就好怪異嘅。譬如咧，佢裏面咧佢都提及呢個皇帝咧就出咗名咧成日打蝕億嘅，咁你會覺得好似好幽默啦，好笑啊。咁但係佢個結果咧，其實個戲咧每一個講俾你聽咧，都係話。所有嘅章節嗰度都帶來咧，就令到你咧，你覺得係話原來以前咧，即係依種咁嘅霸業咧，到今時今日你睇翻咧，都係一個叫做一直係發唔完嘅夢魘嚟嘅咁啊。咁佢第一咧，佢我諗呢部咧，即係最得意咧，就我覺得佢視覺效果做得好好嘅，同埋佢用依種手法咧，就我哋睇動畫片裡面嚟講咧，佢創咗一個新意出嚟，就係話用童話嘅方式。但係當你如果你明白嗰個歷史，佢講嗰樣嘢出嚟咧，你會發覺裡面咧就牽涉到咧無限嘅傷感，尤其是咧佢講及嗰個叫黑人咧嗰時咧就被欺凌啊，同埋尤其是佢揾咗有幾個嗰啲都係嗰啲黑人嘅嗰啲青年嚟嘅，甚至係細路嚟添，未成年嘅，咁佢咧會有陣時嘅唯一咧可以打到工做嘅工作乜嘢咧，就係咧就喺間酒店嗰度咧個頭頂整個煙灰缸。咁啊，俾人咧，即系因為細個啊嘛，咁啊行過嗰時咧，雪茄啊咩嗰啲咧，就擺上嚟，呢個叫人肉煙灰缸。 咁我覺得嗰個嘢出嚟咧，你會覺得相當之幽默。咁啊，但查資料一樣，真係有呢啲 咁大 呢啲喺度。咁啊，所以一個好好特別嘅嗰個處理嚟嘅。咁啊，喺呢個電影節咧，嗰個做嗰度咧，仲有另一個咧要特別推薦。因為你啱啱睇完啊哆啦 A 夢咧，咁我都特登攞呢樣嘢嚟介紹咧，就係佢做一個專輯咧，就係講香港佢選咗咧香港嘅嗰個近期嘅動畫短片。尤其是咧就啱啱上年咧，咁佢嘅嗰啲短片集咧，咁佢咧就輯埋，同埋咧就喺好多嗰啲動畫嘅嗰放映嘅時候咧，就係、是、好多短片嚟嘅，喺嗰度咧就係同場加映嚟嘅。咁你會發覺咧，呢個特別推薦咧就係、是、其實香港咧基本上咧嗰種叫做係人力不足，我哋係拍長片就唔係好容易啊，幾困難。但係咧創作力咧。如果你是動畫界的朋友，你都會知道其實香港的年輕人的創作力是很高的。而且呢這一次呢、那個、選輯那個呢就講給大家聽，完成度都不矮的。所以呢我想呢，即如果你看呢，即近期的個香港的那些動畫業的發展呢，一點都不花假的。現在這裡那一堆那些戲都相當好看，挺上心悦目。 嗱，你講開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提一提？就係我哋有個導演，應該係喺最近喺洛杉磯攞咗個短片獎啊！ 嗯，唔止洛杉磯啊，深尾連西連東岸嘅嗰度咧都攞獎。咁嗰個咧，咁嗰個就係又係一個短片。嗰短片係真人做嘅，嗰叫柯震宇啊。唔係我陣， 哎呀，陣陣，沈振軒， 唔好意思，沈振東， 沈振軒啊， 沈振軒係啊，唔係，因為佢嗰個導演啊叫龔振宇，好多個振啊喺度，啊 ，sorry 啊，因為龔振宇我哋都即係係我哋啲學生之一嚟嘅嗰個，好似我哋搞嘅嗰、那個佢都有。 冇，你講正經少少啦。咁我同你咧就幾年前就舉辦。主辦過一個編劇課程嘅，咁、當然啲學生個水平相當之高啦，咁、所以收尾咪有人出書啦，嚇、有人入咗電影行啦，咁亦都呢位同學佢亦都攞獎啦，咁、所以我 佢嗰個係大獎嚟添，係喺LA 嗰度咧，即係國際短片獎，咁啊攞到個金獎， 咁我哋唔想偷光嘅嚇，因為呢個一定係佢自己本身、那個， 我哋恭喜佢、 恭喜佢嚇，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哋兩個其實都應該諗下，我哋再搞翻個編劇班喎。 咁你諗我和應咁 樣和應，你 主要係你啫嘛，主要你 我何德何能啊？ 唔係的，而且個我哋嘅後生，我哋嘅年青人咧，佢嗰個創作力咧係應該咧，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回饋嘅，回饋翻呢個 我哋提供一個條件。一個環境 因為我哋、年青嘅時候咧，即係都好多得嘅嗰個先輩咧，即係佢哋嘅嗰個提攜。 咁我要提啦，就係阿蔡繼光導演啦 嚇。係啊，咁佢依即係呢種咁嘅傳統咧，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其實喺香港嗰個最要面對咧就係依個問題嘅、就係年青人咧即係。佢嘅成長啊，或者佢個接班嘅時候咧，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啊！而家因為世界艱難啊，咁、所以咧即係基本上咧，佢有呢種成績咧，就相當之唔錯啊！因為近呢幾年咧，好多短片，尤其是動畫，同埋你頭先講嗰啲音樂短片嚟嘅，咁、個成績係相當之唔錯因為你睇到佢有個創意喺度，但係個叫經驗不足，咁我哋咧都用一種方式咧，即係。用我哋嘅經驗嚟講俾佢聽，就嗱，你可能咁樣樣咧，就會令到咧你個古仔會更加好嘅。咁啊，呢種咁嘅計劃咧，咁啊出嚟個成績係相當之唔錯。 但係點解香港啲冇乜人報道嘅？ 點 解冇乜報道嘅呢個攞到獎？ 咪啊，我哋咪報道緊咯。你話冇乜人報道嗰啲咁啊，即係其實每一個機構嘅而家你睇到個風氣咧。就有啲唔同咗啊！許安華攞響威尼斯特獎，你都話好似冇乜人講啦，係咪先？ 唔係佢收尾都去到啲網台啊，或者接受訪問嘅咁，但係好似就真係 大家冇乜感覺咁啦，係嘛？ 咁呢個成個社會嗰、那個嗰、那個變咧，就係咁啊！我哋就係睇到咧，嗰個現象係的而且確咧，佢對於嗰個叫做好多時啊，香港咧有陣時攞到啲咩成績啊嗰啲，就可能佢太多顧忌，或者太多諗法，或者覺得我何解要幫你幫做宣傳咧？佢唔覺得係自己， 唔覺得 即係自己屋企嘅嗰啲嗰啲成就嚟噶嘛？咁啊，所以唔使嘅，我哋自己做翻自己嘅本分得㗎啦。 你前一排同我講個位同即係嗰位導演攞獎，我好開心㗎，所以我特登趁呢個機會去講咯。因為呢啲嘢。即係撇開而家個社會氣氛啦，就算你話一個正常，咁人人都即係呢個係你地方自己本身係光榮嚟噶嘛，咁點解要咁嘅態度去對待咧？咁樣即係係咪 啊？咁啊，到目前嚟講咧，都仲有一個即係香港都仲有一樣嘢，這個、呢個咧即係你可以話唔係咁好，但係咧即係我都覺得咧都係反映到咧，即係香港都仲係有一個即係仲係有一樣嘢咧，就唔係咁一面倒，嘅嗰個因由，咁啊都特別都講翻咧，因為嗰部電影咧，即係除咗佢率先啊，就喺美國嗰個攞到嗰個大獎之餘咧，其實咁我哋咧即係講，我哋眼光都冇錯，我哋冇睇少呢部戲，咁啊佢都喺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比賽嗰度咧，佢都攞到四個大獎嘅，包括攝影啊、電影嘅金獎啊，即係等等咁樣嘅演出嘅獎啊，都攞到嘅。咁啊，沈振軒啊，單啲頭先講錯曬啊，唔好意思，沈振軒加油啊！ 嗱，呢個證明咧就係我哋即係唔會事先讀稿嘅，我哋就真係臨場爆肚嘅，全部所有嘢啊。但係我哋即係講完之後，我哋一定會答到翻嘅，如果有錯嘅話 ，OK， 至多。如果今次錯下，唔記得下次補翻，即係講正翻啫。嗱好啦，咁我哋剩翻少少時間咧，我哋要講講嘅就哆啦 A 夢啦。咁哆啦 A 夢呢套戲咧，我頭先提過咧，就點解我都唔明白，點解我包場咧？嗱，你據你所知就係唔係啊？呢套片嗰個票房超越咗《天能》嘅？ 係噶，佢第一嗱，我第一日睇嘅，原本佢都有個特別場，但係就都冇睇到。但係一公映嘅第一日咧，我睇嗰時就。OK 喎，嗰個票房都相當之好。咁啊，後來都有報即係報捷咧，就話開畫嘅第一日咧，就即係都贏咗天能。咁啊，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啊！天能係廿幾日咧，都已經攞到個票房嘅冠軍咧。咁當然啦，咁佢而家都仲係好，都個話題好重。咁但係哆啦 A 夢咧，佢本身我諗響一個香港嚟講咧。就好 一個集體回憶嚟 嘅，集體回憶嘅，從叮噹到哆啦 A 夢，咁啊，而且咁你今次睇呢咧，咪套套你係咪都睇唔少咧？佢嗰個 Stand by Me 有冇睇到？ 冇。 咁你要補翻，同埋因為 Stand by Me 嘅第二集我哋等緊嚟緊啦，嗰、那個係嗰、那個叫做 CD 版，即係用 CD 三維動畫做嘅。哆啦 A 夢啊，咁呢個叮當戲咧，即係感動到好多人。但係嗰個都可以話係一個分水線嚟。嗰、那個 Stand by Me 之後咧，即係嗰幾部咧，即係哆啦 A 夢嘅嗰啲劇場版嘅電影咧，套套都你睇到有突破。咁而呢一部咧，《大雄的新恐龍》咧，就係、是、有個更大嘅突破咧，因為大家都知道佢之前有一個叫《大雄的恐龍》。就八十年代已經變成經典嘅作品，就去到後來咧就再翻拍咧都相當之成功。咁啊，去到呢個咧叫《大雄的新恐龍》咧，就係一個叫新創作嘅之前未有嘅一個故仔嚟嘅。咁佢創作出嚟嗰時候咧，咁我諗大家睇嗰時候都會覺得好笑啦。但都知道天能咧嗰、那個都應該係哆啦 A 夢嘅擁趸嚟嘅。佢時空超越嗰啲用嗰啲細節咧，就哆啦 A 夢咧成日都有出嚟嘅。咁啊，今次都係唔例外啊。 佢最近呢幾部戲都講時間嘅喎。 係， 除咗天能，哆啦 A 夢仲有一部。 你又講個時空個穿越嗰個係咪？ 嗰度愛情片啊嘛，台灣愛情片啊嘛，在應該在時間的盡頭啊嘛。 嗰個好似係內地嘅嗰、那個係。嗰、那個都有一啲穿越味道啦，嗰、那個係嚇，咁咧就講翻哆啦 A 夢啦，咁因為我覺得呢個哆啦 A 夢咧，佢嗰個穿越咧就變成咗係特色嚟嘅，叮當嘅電影都成日都會有，但係佢最主要咧今次講嘅呢個新恐龍咧，就唔同之前 的那個大雄的恐龍的那個年代來的，他特登揀這個年代呢，我想應住了今時今日呢，他就是將侏羅紀嗰陣講嘅係百 幾嘅時期啦。這個、侏羅紀個嘅版本嚟噶嘛？ 唔係呢個係晚晚誒，係唔係最後一個紀嚟噶？即係地質學。 唔係我係比喻嚟嘅意思，就係即係佢 exactly 嗰個時間就唔係嘅，因為白灰紀如果冇記錯。係 佢之前就去咗侏羅紀啊嘛，跟住佢再去翻咧，佢應該去嗰個咧就去咗而家新嘅嗰、那個嗰、那個叫係誒呢個叫。地質歷史的最後一紀啊嘛，嗰、那個係啊，即 係喺恐龍個滅絕嗰個時間度， 就剛剛係嗰啲叫隕石砸地球嘅嗰個時刻嚟嘅，係咁樣就呢個咧就變成咗佢今次嗰個強項，因為喺嗰個時刻咧就係都而家發現到好多嗰啲恐龍骨咧，佢哋咧係本身咧有羽毛嘅，即係咧就係，所以大家都講話恐龍咧就後來咧。就有部分的恐龙在滅絕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進化了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谓的禽鸟了。 它这套戏呢就个剧本身很工整的。刚才几度提到当然是个戏 的主题啦。但这个戏的主题是扣紧那个主角大雄它那个后回旋的嘛。那那个意思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即个小路仔有一个很平凡的小路仔。他經過一個挑戰，他即不斷失敗嘅。佢喺一個最危嗰個關頭，佢做到呢樣嘢，即係呢個係代表一個成長嚟嘅。 係 咁呢個就對照翻嗰只其中一隻恐龍啦，應該係小喵係咪？就係 佢有兩隻恐龍 B 噶嘛。 係啊，即係唔識飛嗰只啊嘛。 係 佢喺一個危急關頭，佢識飛嘛。 咁 呢兩個咪對照就係嗰、那個。人生的成長咯， 啊、 即係個劇本寫得好工整嘅呢樣嘢，所以點解最後嗰個先啊，即係嗰個場景就係佢後回旋啊嘛，就是、對照翻嗰只恐龍，佢喺最後關頭佢識飛即係劇情嘅轉折。 同埋哆啦 A 夢，如果大家睇慣嗰時候，就今次你會睇到咧有一個新嘅改變。第一咧，大雄咧，因為大雄係一個會永不長大喺哆啦 A 夢呢個古仔裏面嗰度咧，咁多年啊，五十周年啦，而家係你都仲係 佢如果係一個真正嘅人咧，佢而家已經變咗一個阿伯噶啦。 係啊，阿伯咗好耐嘅。